仿佛可以遇见我自己。愿望让树飞去，你也在我心里，而我却是你不要的回忆。如果说再见是你唯一的消息，我仿佛可以遇见我自己。 世界有多大，沿着一带一路我们一起出发。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，走进捷克，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。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央视网消息，捷克位于欧洲中部，地处中西欧交界，是中东欧地区重要的国家。捷克的综合国力在中欧地区名列前茅。捷克是参与中国倡议发起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要国家。中捷双方已经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，签署了关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双边合作规划。中欧班列连通了包括中国、捷克在内亚欧国家的市场需求，中捷双边贸易健康发展。中国是捷克在欧盟之外的最大贸易伙伴，是捷克的第二大进口商品来源地，捷克则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。中捷双向投资迅猛增长，2016年中国对捷克新增了10亿美元的投资，同比增长了130%。中国企业在捷克直接创造了5000多个就业岗位。自从2015年9月开始，北京、上海、成都先后开通了3条直飞捷克的航线，陆续还会开通西安、广州和昆明到布拉格的航线。中国到捷克游客数量连年保持20%以上的增长，这些合作都是一带一路带动效应的具体体现，也是双方对接发展战略实现互联互通的喜人成果。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，自由进出申根国家，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、养老等福利，还有澳洲186、187、188A、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、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。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，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 说，也

上哭泣。回到我的身边，在我温柔的怀里，不要忘记我在这里等你。 去爱，可惜你早已

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情。